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所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启辰 D60 火爆上市了，搭载日产轩逸发动机，更大空间，价格6.98万起，首付14000。详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电话366-9210。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打破传统购买方式，先品尝后购买，放心无忧。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招商热线8499-8288，8499-8288。 九五九资讯快报。 日前，涿州市明诚恒盛集团党总支、组织党员骨干举办19大精神学习交流会，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19大精神，要求党员骨干要结合工作实际，做到学思见悟，真正把19大精神学深悟透，真懂真用，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到基层实践中。11月20日，涿州市东仙坡镇组织召开气袋煤安全培训会，会议要求各村安全巡查员要树立防范意识，建立巡查机制，防患于未然，要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抢险施救并及时汇报，各安全巡查员要及时和用户沟通，及时更换，避免灶气不匹配带来的危险，要加强村内安全用气的宣传工作，确保村民安全用气，温暖过冬。在涿州市林家屯镇气袋煤安全培训会上，保定市安全生产专家向安全员讲解了燃气基础知识、燃气泄漏的原因、应急处置以及燃气事故案例等知识，增强了群众的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确保各村无意外事故的发生。在涿州市白池干镇召开的双带工程安全培训会上，安全专家就天然气与液化气的特性区别进行讲解，要求各安全巡查员及时和用户沟通，更换燃气灶，避免灶气不匹配带来的危险。我是苏旭明，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实施协同发展、创新驱动、环境支撑三大主体战略。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多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随流水。多少柔情，多少泪，良辰美景去不回。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是更悲哀。 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多少柔情，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已随流水。多少柔情，多少泪，良辰美景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是更悲哀。多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花，爱情多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文正的《多少柔情多少泪》，很经典的一首歌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也可以送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另外，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天后王菲的一首歌《天上人间》。 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阵痛。

360度全景天窗，百公里零油耗，脚踢吉姆尼，玩死迈巴赫。 这是啥概念车呀？ 不是车，是滑雪。 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八，原价776滑雪体验课，现在两人只需69。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乐点滑雪，回复八哦。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11月24号，中粮万科半岛广场，黑舞不打烊，抖你的小心思，龙井说唱以及葡萄不愤怒乐队的现场表演，超嗨 DJ 最强音浪，释放你的压力和本性，还有泰国风情夜市，拯救吃货的你。同时还推出黄金最高课，立减80元，疯狂抽奖，满额送礼金，限时5折扣等各种优惠活动。11月24号不用剁手，免费疯狂整夜，就在中粮万科半岛广场，房山朝阳县向南，精彩活动由你揭幕。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在清晨的路上，谁被我遗忘？我在深夜里旅行，谁被我遗忘？肩上的破旧行囊， 坚强，不如全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我们的听众，叫做木伟点播的薛之谦的《意外》啊，和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薛之谦也是在事业过程中充满了意外哈。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有意外发生，对吧？意外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就像跌倒了一样，你是选择站起来还是选择继续原地不动。那可怕的不是人心，而是你有一颗颓废不愿意前进的心。好，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王力宏和 Selina 演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充满了甜蜜的情怀在里面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习惯不要只是个过客，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结局会如何？ 好想问你，对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只会让我不小心， 不小心 犯错，酿在我心。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心间开启花一朵，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 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 听到的这一首是王力宏和 Selina 对唱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很甜蜜哈。刚刚我们也讲到王力宏和 Selina 这首歌的对唱，也是唤醒了众多粉丝的耳朵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哈。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呢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一位听友点播的歌曲《童话镇》。 听说疯帽喜欢爱丽丝，丑蛇牙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也属性很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又建议治自己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一帘时光如水，让所有很久很久以前都走到幸福结局的时刻。

真好、哦、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都毛毛小在乱跳， 跳上了心扉， 轻轻到秋千，脸上红苹果， 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你与你才见第一次面。 这一首歌是来自王心凌的《睫毛弯弯》。我记得第一次认识王心凌好像是看一个偶像剧叫《微笑 Pasta》，在这个偶像剧当中她是一个女主角，当时她演唱的那首歌啊，不太记得名字了哈，特别的好听，就很有少女感，特别的喜欢。那个时候这个歌《睫毛弯弯》呢是她邀请曹格给她写的这首歌，当时曹格其实并不认识王心凌哈，但既然邀请了嘛，他就一遍一遍的听王心凌之前的歌，看他之前的 MV， 就有那种暗恋的感觉哈。不过也正是因为曹格的入戏吧，才有了这首好听的《睫毛弯弯》。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我们的 R&B 的教父啊，陶喆演唱的一首《寂寞的季节》。 给下个季节，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窗外是快枯黄。 陶喆的这首寂寞的季节，这让我感觉到好像秋天近在眼前，树叶纷纷落下，一个人走在公园的小径上，就漫无目的，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身边没有一个人，秋风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满天的树叶在缓缓飘落，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吧。陶喆真的很厉害，他的每一首歌都会把你带到情境当中，他的还有很多歌你可以去欣赏一下，比如说戏曲和流行的结合苏三说比如说他和蔡依林的对唱今天你要嫁给我，都是很好听的歌。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首很经典也很久了的一首歌曲，陈明的快乐老家。

有的人是因为这个原因喜欢冬天，那当然有的人是因为冬天有雪哈，比较喜欢雪花，但是有的人还是比较喜欢春天的。春天万物复苏，一切都活动起来，都有生机勃勃的感觉。刚刚这首方大同的《春风吹》也给人一种节奏感，给人一种万物复苏的感觉。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赵薇的《有一个姑娘》。 电视醒了，是这个姑娘，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薇的《有一个姑娘》。好，还记得当时《还珠格格》热播的时候啊，赵薇那叫一个火的一发不可收拾哈、这也是一首很俏皮很灵动的一个歌，听完之后让人想到一个扎个马尾辫两只眼睛水汪汪的小姑娘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 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对这个歌印象最深的那一句就是开头啊。接下来为你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当时年纪特别小啊，一直每天在重复这句话，但是接下来的歌词就是唱不会。那个，这里是音乐留声机，但是我们的音乐留声机这一时段就要告一段落了。没有关系，请你不要走开，因为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还会更加的精彩。那我们这里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这个歌呢，还是有一段故事的哈，因为当时李宗盛给林忆莲做的这首歌，当时李宗盛没有给林忆莲一个确定的名分，林忆莲一气之下就飞到了温哥华。那李宗盛呢，随后也乘飞机来到了温哥华，在林忆莲的楼下等了整整一个晚上，林忆莲没有开门。在那一个晚上，李宗盛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为你受我受冷风吹》。是不是很感动？感动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才华，我们只能感动，也只剩下了感动，对吧？好，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